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的节目的就有大家很熟悉的 Jeffy。 Hello， 大家如果是在看我们这个这样的播放的话，就看到我后面的背景可能都已经知道了。我哋上個禮拜咧就係嗰個主題係機械人啦，咁但係後面咧即係我哋呢個背景咧仍然都係兩個好出名嘅，即係可以話喺電影史上面咧應該係最出名嘅機械人。咁啊，但係頭先同阿 Jeffy 咧就即係佢又好似認得與唔認得之間喎，嚇咁即係證明佢幾咁年輕啦，係嘛？係。咁啊，而家你知係來自邊度㗎啦？ 原來就係星球大戰嘅。 係啦，因為星球大戰咧就係即係第一套公映嘅時期，就係1977年啊，佐治魯卡斯啦，係嘛？即係推出嚟嘅啊，就完成佢兒時嘅一個夢想啦。佢睇埋啲科幻小説啊、連環圖啊咁樣樣。咁啊，當其時咧其實都未有電腦特技㗎 ,CG 呢樣嘢㗎，但佢都佐治魯卡斯好叻，佢係一個天才呢，佢亦都發明咗好多新嘅做特技嘅手法，咁樣所以做到呢前人呢係做唔到嘅一啲好逼真嘅，即係嗰啲咩星球大戰嘅景象。咁但其中有兩個呢其實就唔係好 high tech 嘅嘢嚟嘅，雖然呢意念上好 high tech， 就係兩個呢係自己會行會走又會講嘢，即係當然呢矮一個其實唔會講嘢，好得意嘅，成日都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嘅啫，係高嗰個金色嗰個呢就會講嘢。咁樣大家睇到呢個矮色嗰個啦，即係白色嘅藍藍地色就叫 R2D2， 即係嗰個二字 R2D2 咁樣。高呢一個金色嗰個呢就叫做 C3PO， C3PO 咁樣嘅。咁點解佐治魯卡斯改佢呢兩個人個名係咁得意呢，即係當係一個編號啦，咁就不得而知啦，其實應該可能係有原因，不過我就冇咁多時間嚟去考據啦。咁今日呢其實我哋就係想延續上個禮拜嘅講題，但係上個禮拜呢我哋真係比較上係好科學嘅，又講啲歷史啊，然後講最新嘅發展啊，講到呢個本田嘅機械人嗰個 S 模啊，咁然後講到呢美國軍部嗰個咁樣嘅高等嘅即係發展啊，嗰啲軍事研究嘅發明嗰啲機械獸啊，即係四隻腳可以跑嘅，成隻大嘅烏烏狗咁樣嘅。咁樣呢但係其實機械人或者再延伸落去啦，就係電腦或者人工智能呢樣嘢呢，始終如果我哋講我哋關心或者甚至有少少叫憂慮嘅嘢呢，有啲都唔係呢一刻嘅，而係前瞻性嘅。即係話唔係呢一刻嘅機械人會對人類嘅影響係點，而係咦機械人咁樣發展落去，咁將來會對人類嘅社會嘅影響係點呢，同埋即係人工智能而家就去到咁嘅地步啦。咁但係將來再發展落去變成點呢，咁其實你一講到啲臆想性嘅嘢呢，其實就最好最好嘅就係透過咩呢，就係科幻可以喺個靈鏡喺個 prism 咁樣樣就係嚟去睇呢樣嘢呢，因為科幻呢就擺到明呢就係一種前瞻性嘅，你話係一個預測一個設想咁樣假想將來點點點，係一個小說嘅題材啦當然。咁但係你冇睇少佢係一個小說你可以話佢天馬行空亂噏，但其實好多原來呢啲科幻嘅創作無論係小說或電影入面呢，其實對呢個問題都係有好深刻嘅反思探究嘅，咁所以我哋會借用呢啲科幻嘅創作咧嚟去探討即係呢個機械人同埋人工智能啊、電腦啊呢個嘅主題。 好啊， 咁不過咧就喺未開始之前咧，其實即係都忍唔住啦，大家都知道咧，我呢個浩浩汤汤呢個節目咧，就基本上係以一個知識性有啲係探討性啦、思想性啦為主啦嚇。咁我哋好多時就唔會話跟呢個時事嘅，但係就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啦，成個香港過去呢即係成個月咁滯呢， 成世界 啦，都已經係世界知名啦，就係我哋嘅黃雨傘運動，或者簡稱就咁雨傘運動啦，都唔一定係黃色嘅，由最先就係黃絲帶嘅，咁但後嚟就變咗雨傘運動啦，因為9281役咁即係又要擋胡椒噴霧啊，又要擋住嗰啲咁樣嘅催淚彈嗰啲咁樣啦，係咪咁而家呢好多嘅學生同埋市民呢都留守咗喺你可以話個霸佔咗啦，呢個都係事實啦，客觀事實。佢係呢個佔據咗即係香港嘅好多主要嘅幹道喺金鐘啦，下角道嗰頭啦，天美道啊咁啦，咁然後喺銅鑼灣啦，係嘛，咁然之後就喺旺角啦，主要呢三個據點有一段短時間咧就喺尖沙咀廣東道，咁但係嗰度咧就好快脆就即係消散咗。咁但係咧，亦都即係冇幾耐之前咧，即係其實足足成好似24天係嘛？ 係啊。 政府先至肯出嚟嚇，即係我覺得呢個淨係呢個事實本身啊，已經反映到呢個當權者嘅一個無道無良啦，係嘛？ 嗯， 即係要咁多嘅年輕人，咁多市民咧係捱更抵夜，風餐露宿，日曬雨淋嚇。然後你24日之後先至話肯同人哋嚟去 有對話， 對話，唉，真係 對話啫。 咁但係呢個對話都話到明咧。啊、後來梁振英仲出嚟講，呢、這個唔係談判， 嗯， 係嘛？即係佢講得真係好離譜嘅，真係，即係你睇咗佢完全係冇誠意嘅， 嗯， 啊，即係唔係話真係咩釋出善意啊，甚至係讓步啊，點樣或者係順應民意啊咁樣啊，唔係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一個姿態啊，即係嚟去拖住你，其實就一個拖字拳。咁亦都睇到咧，自從9/28/1役之後咧，政府採取嗰個策略咧，就真係打一場咧係抗日持久嘅以日待勞嘅虛耗戰。 是啊， 其實講真的，你話啲警察辛苦，確實係辛苦。咁但係警察咧，佢都有輪班㗎，係嘛？咁同埋咧，你喺嗰度留守，警察輪班可以翻屋企瞓，你留守嗰度就喺嗰度瞓，係嘛？雖然你話即係所謂佔據人士咧，都有部分係輪班嘅，係嘛？但係有啲真係瞓咗好多晚啊，我知道。咁係好辛苦。 好多都係有份工或者要讀書啦。 係啊， 我哋咁樣輪。 冇錯啦，但係對嗰啲警察嚟講咧。佢係翻緊工嘅喎，佢係全職嘅喎，佢係鬥緊人工嘅喎，係嘛？當然，嗱，即係咁講，咁講咧，我自己因為我自己亦都有朋友係警察，咁我覺得以香港嚟講咧，警隊咧，我覺得整體嚟講咧，其實咧都係好嘅，即係比起世界上各地啦，係嘛？即係你冇辦法嘅，你一定要咁比㗎啦嚇。我相信比起世界其他地方警隊嚟講咧，香港係絕對唔會係差得去邊嘅啊！咁甚至你可以話都係一個優秀嘅隊伍啊！入面必然係有啲害群之馬，有啲貪污啊，有啲有牌爛仔啊，咁樣一定有㗎啦嚇，有害群之馬。但係總嘅嚟講咧，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佢哋即係要因為服從命令要執法咧，其實我都係好尊敬佢哋嘅啊。咁即係有個別當然嚇。可能係嗰啲行為係偏差得好離譜嗰啲，我哋要予以強烈嘅譴責啦嚇。咁但係嗰個問題咧，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都係摸心啊。即係我喺網上睇到有人 send 咗一條嘢嚟，就係話喺旺角有個記者問一個警司咁樣啦嚇，即係唔知真定假啦。其實冇所謂，就算係假都冇所謂嘅。佢話：阿 Sir， 阿 Sir， 你係咪覺得咧對面嗰班人好衰嘅咧？咁啊，即係指住啲示威者。 嗯。 咁個警司你都點講？點答咧？佢話其實我哋今晚喺度嘅每一個人。都是無辜的。他說真的做錯事的人呢今晚不在這裡。我說好事啊，如果是真的呢，不過是真的都不奇怪，說真的是吧，這個是警察的心底話嘛。大家知道即係最做錯嘢嗰個係邊個啦？即係如果我哋喺即係好多人係睇翻香港嚟講，咁當然就係我哋嘅特首啊，嗰、那個689就係梁振英啦嚇。咁、但係呢個689咧嚇，我又要感激佢喎。因為咧我啱啱冇耐之前我就去咗金鐘咧。 嗯 就講咗一個露天嘅講座，咁我係第二次㗎喇。我第一次呢就係10/7呢就喺銅鑼灣，喺崇光對開個馬路嗰度呢有一個流動民主教室，係啦，咁我就已經呢就好多人就坐曬喺嗰啲電車軌嗰度啊，有啲人企有啲坐呢，咁我就講咗成個幾鐘。 啱啱走咗嗰日。 係啦，真係。咁但今日呢就佢俾個時間我就太少啦，真係，因為佢安排咗幾個講者。咁第二個講者好似係一個日本人嚟㗎，一個日本大學嘅教授嚟㗎，佢就即係同大家分享日本呢啲公民抗命啊、抗爭啊呢啲咁嘅經驗。咁佢就俾半個鐘頭我就知呢就哇，即係揸緊時間呢就講咗7個字咁上下。啊，好濃縮，因為其實咧，我講嘅嘢咧就唔多唔少，就同我之前一晚咧就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廣東廣西係差唔多，但係廣東廣西咧就係晚上11點到第二朝凌晨1點啊嘛，咁都有2個鐘頭啦，叫做啦，就俾我發揮啦，哇，即係頭先呢個喺嗰個民主教室嗰度咧，我用半個鐘頭就非常之濃縮啦，係嘛？咁啊，但係咧，即係嗰啲可能我第有機會我再同大家再詳細逐步分享啦。有啲嘢以前都講過㗎啦，講真。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未來點樣走啊？其實真係好令人憂慮。可能大家都知道咧，我係由10/2開始，即係9/28之後隔咗2-3日啦，我已經喺網上面發表咗第一封咧向全港學生嘅公開信啊，發咗啊。咁我有個題目就叫做戰略性撤退。啊！以保存呢一個實力作一個持久鬥爭咁樣嘅，呢個係第一封信。 其實長哥，你呢封信即係據我所知，都好似係最早期最第一批有人咁講喎。 即係辭退。 係啊係啊，咁當然啦，後嚟好多好多人啦，即係發咗類似嘅信啦。咁我實際上咧，亦都係將呢啲信整理過嚟咧，做一份材料嘅。我有其中咧就係有我都有份參與嘅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咁唔使講，其實呢個非常之保守嘅組織嚟嘅。你知嗰啲傑出青年啦嚇，個個都係好多好親建制嘅嚇。咁但係咧，我同我個老友記阿 Ringo 咧都唔理咁多，咁啊就即係草擬咗封信。咁嗰封信我哋梗係盡量寫得叫做不偏不倚啦。咁所以咧嗰啲前主席咧睇過都認為冇問題發咗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覺得寫得最好嘅係三封咯，一封咧就係沈祖堯嘅。第二封信啊，第一封信咧，我覺得係一般啦。但係沈祖儀發嘅第二封信咧，佢真係講得好喎。佢話：為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佢話呢個咧，各位同學其實已經做到啦。但係其實係將再講啊，呢句説話。但係佢話咧，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咧，其實你哋咧係仲有好多機會，同埋即係話係等緊你哋去做嘅。咁其實佢係從愛護學生嘅呢個角度睇，就即係話咧，希望大家咧愛惜自己，保存實力嚇，作呢個持久嘅抗爭咧。雖然佢唔用呢啲字眼啦嚇，我就用呢啲字眼啦。佢意思即係話咧，將來條路仲有好長嘅，你就應該咧係保留自己實力去做咁樣。咁另外呢一封就劉俊圖嘅，另外一封就陳適之嘅。 係 呢幾封我都好中意嘅嚇，我覺得係好嘅。咁我整理咗，咁我卒之咧，其實就係、是我自己後嚟又寫咗兩封添啦嚇，所以我總共我自己有三封信。咁亦都有啲封信咧，我其實印過出嚟咧，係釘好曬咧，有幾十份咧，我係先後去過金鐘同埋旺角咧，係派俾啲人嘅。咁嗰陣時啲朋友仲話我：，哇，係阿財哥，你乜你咁大膽啊？佢話金鐘就冇所謂啫，旺角你都夠膽去派咁。咁嗰陣時咧，旺角即係而家講咗成個幾禮拜前啦，嗰、那個主台係未拆嘅。仲有一個主台喺度，一個大嘅即係帳篷喺度咧，入面有好多人喺度發緊言嘅，亦都有係有啲人坐，有啲人瞓，我就唔理咁多，我就直情走到入去咧，係派咗其中一份啊，其中有啲咧，我就喺附近派俾，我就專係揀一啲咧，即係個樣純品啲啦嚇，學生哥啦，我就揾佢啊，尤其是如果佢有兩三個坐喺度傾偈啊，最好啦。咁我一走埋去，通常好簡單嘅啫，麻煩你唔該咧，呢個傳閱一下啊，同埋大家係作出討論啦咁。咁我一講完咧。咁通常我遞埋去，佢本能地佢都會接過嘅。咁佢一接過嘅時期，我就講呢句説話咧，咁然後我就擰轉頭走㗎啦，費事佢遞翻俾我啊！你知有時話我唔收呢啲單張嘅呢啲宣傳嘢咁我都冇辦法。所以後嚟佢會唔會禮手抌咗佢咧？我唔知。但係確實有啲咧，我離開之後，我靜雞雞擰轉頭睇咧，係見到佢睇緊嘅，係真係睇緊嘅。咁我咧就幾十份咧，就先後就派咗去金鐘同埋旺角㗎啦。即係我呢啲即係嚇公開信呼籲啲學生。其實我總嘅嚟講咧，我都係想學生係安全撤退嘅，即係和平結束嘅。但係自從呢一個對話之後咧。即係對話咧，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冇乜寄予厚望㗎啦，係嘛？咁但係即使係咁，人就係咁㗎啦。即係完咗之後咧，你都仲係好失望，而且唔止失望啦，係憤怒添啦，係嘛？即係你睇到咧，佢哋完全喺度，即係我哋叫遊花園啦，係嘛？係咁啊，嗰兩個鐘頭就不斷喺度遊花園，講來講去都係三幅皮。其實基本上係差唔多係寸步不讓，臨尾最拉屎嗰幾分鐘先至。即係拋出嗰個四點係嘛？嗰四點咧其實真係拗痕嘅嘢嚟嘅，哎呀嘅嘢嚟嘅係嘛？咁你真係咧，對於留守咗咁多日嘅同學同埋市民嚟講，即係你話佢點樣待住先啊？呢、這個又係待住先啊！你話你點樣能夠叫佢哋話係即係撤退咧咁樣樣？咁但係即係最近咧，大家都睇到啦，即係越嚟越啲所謂醜陋嘅嘢出現啦，係嘛？嚇掟屎袋啊，係咪啊？掟中啲小朋友添，係嘛？咁當然啦，對方亦都指責啦，又話你啲人咧揾啲小朋友做人肉盾牌啊，有啲人咧又話指控啦，有啲人就起啲警察嘅底啊，恐嚇啲警察嘅家人啊，咁樣嚇，我真係唔知有幾真啊呢啲咁樣嚇。咁但係你唔知有幾多係人係鬼嚟噶嘛？係嘛？即係有啲無間道啊，佢做咗佢話係佔中啫，但係你點知佢背後係？是不是真心佔中抑或咩咧？唔知呢樣嘢嚇。咁但係咧，確實即係最近睇一個更加驚人咧， 係 嘛？就光天化日之下嚇，咁多人圍住咧嚇，攞住個利器咧嚟去插人。哇！嗰、那個我喺個畫面度睇真係好震撼，我好憤怒。 係冇錯， 係嘛？咁但係咧後嚟就傳翻咧，就話嗰個咧就唔係話真係啊，即、就、係、是、致命嘅利器，就一個鉗嘅，但係都尖嘅。不過咧，即係佢插完人真係就咁走咗去啦，係嘛？咁但係我感覺即係話呢個完全就係一個恐嚇。嗱，即係個意思就話，我而家就整個鉗嚟鋸你啫，其實都傷啊，梗係你俾我咁插啊，但我下次咧 就分分鐘就出真嘢㗎啦咁樣。其實完全就係一種咁樣嘅恐嚇嚟。 同埋佢而家請埋嗰啲人呢都唔單止係以前嗰啲可能黑社 會。而家呢啲呢就係啲南亞人。 南亞人。 係啊， 你都唔認得佢咩嘢。 其實呢個仲弊呀，我哋成日就話香港呢就係要一個共融嘅社會。就叫我哋呢嚟去包容呢啲咁樣嘅其他族裔嘅人士，少數族裔嘅人士係咪南亞裔呀咁樣。